各位观众，而家咧我位处呢个地方咧就系、是、东涌嘅长东路。嗱、呢条路咧喺个后边咧就一直咁去到咧迪士尼同埋愉景湾嘅。点解我会嚟呢度讲咧？就有个观众咧话俾我听咧，佢曾经试过一次咧。嗱，大家都知道咧，愉景湾咧，你除咗坐船，你又可以坐车嘅，但系咧坐车一定系入去整嘢嘅。你就咁咧，啲私家车去唔到噶嘛，除非有紧急用途啊，或者入去整嘢。嗰啲貨車咧，先可以入到愉景灣嘅。咁有一次咧，我呢個觀眾咧就係入去整嘢咁，唔知送電視就收翻個電視定咩，然後要去幫佢整啲電線嗰啲嘢。咁佢就朝頭早嗰陣時九點零，咁啊一早諗住入去啦。咁啊沿住呢條長東路咧咁樣行，佢行下咧就嗱佢啦，個司機啦，咁佢又坐喺佢喺左手邊啦，咁啊。見到咧，前面好奇怪喎、哦，點解有啲人咧，有幾個人喺條路邊嗰度，即係喺個路邊嗰度行緊喎，咁啊奇怪啦，咁早又唔似係跑緊步，又唔似係踩單車，咁啊架車開始接近啦，咦？點解幾條友係咁樣？好似抬住個橋咁嘅，佢唔係眼花係嘛？大佬日光日白，見到嘢都唔係咁早噶、啊。咁啊問佢個司機，喂，司機見唔見到你？见到咩啊？你见到前面有几个人喺度抬住条桥啊？我见唔到、啊，跟住咧架车开始接近啦，佢就发觉咧，喂真系有几个人喺度抬住条桥啊！嗰堂桥咧就唔系嗰啲结婚嗰啲大红花桥啊，黑色嘅，咁系有四个人，两个前两个后咁抬嘅，架车咧慢慢驶过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嗰四个人咧目无表情咁抬住条桥嘅，咁啊。架车经过咗之后啦，咁我个观众一直都冇出声啊。佢因为佢个司机唔见唔到咧，佢又唔想影响佢揸车咧，佢就咧一直喺度心觉得好奇怪。直至到咧架车过咗嗱，头先架车咧就沿住长东路咧就经过一个巴士厂噶嘛，过咗个巴士厂就嚟入去，再行前啲咧就系愉景湾噶啦。佢就见到个镜咧。嗱，佢過咗之後咧，佢望咗多個鏡，嗰頂橋唔見咗喎。佢頭先明明見到有人抬咗個橋啊，但係嗰啲馬路，佢右手邊望出去咧，嗰條高速公路嗰度咧，突然間啲車開始慢喎，啲車開始慢咧，佢就覺得奇怪，咦？佢就問個司機：喂，前面做咩事啊？咁樣咁慢嘅車，因為可能炒車啩。咁咧行到再前啲咧，就嚟到愉景灣嘅入口嗰度咧，真係炒車喎。咁咧。佢又經過嗰個炒車嗰個位嘅時候咧，佢要入愉景灣啊嘛，咁佢會睇唔到噶啦。經過咗真係有車炒咗，咁佢架車離開咗啦。咁啊一路開始離開嗰個炒車個位置啦。佢發現咧，又見翻嗰個台橋嗰幾個人咧，唔係喺長東路喎，喺出邊條高速公路嗰咧，向住炒車嗰個私家車嗰度行緊過去喎。跟住去到嗰、那個。去到撞車嗰個位置咧，佢停低咗喺度，跟住我個嗰個觀眾咧就冇計啦，佢要入去開工，個司機睇唔到佢會理你噶嘛，咁啊行過咗咧，佢一直都搞唔清楚嗰單嘢咧，佢其實嗰張橋咧有咩作用嘅咧，咁佢又唔理啦，一直即係個迷思就喺個腦度，咁直至到佢入咗愉景灣做完曬嘢啦，咁啊開啲新聞嚟睇咧，電話新聞，原來炒車嗰度係死咗人噶。有一個咧就係準備準新娘，即係下個禮拜準備結婚嘅，但係喺個車度炒死咗。咁嗰頂橋其實係會唔會係原本係要去接嗰個新娘，或者佢哋嗰個新郎佢哋設計咗，因為而家啲人咧咩花款去玩噶嘛，係用大紅花橋去接個新娘噶嘛。頭先嗰張黑色橋係咪去接嗰個新娘，而又知道佢死嘅？我個觀眾咧到而家都仲喺度諗緊。点解会咁巧合？喺呢度见到四个人喺度抬住，但系出边炒车，而佢唔见到嗰条桥之后咧，会喺高速公路喺炒车嗰个现场嗰度再见翻嗰度黑色桥咧，佢到而家都唔明。但系当日撞车个现场咧，就真系嗰个女司机里边，即系嗰个私家车里边咧，个准新娘啊真系死咗。而呢条路咧入小濠湾段咧，成日都炒车。我真係唔知有冇咁巧，但係日光日白見咧，佢話真係未試過。 呢次是第一次。哇！呢条片咧，大家有冇发觉沙沙声？我拍嗰阵时冇。 系啊，系啊，我都听到沙沙声。 喂 ，Danny， 你等阵先，我讲完几句就接你。 头先试过嘅时候都已经沙得好紧要。 系，唔系啊？我系拍嗰阵时啊，最尾嗰阵时试啲沙啦，同埋咧，我哋个观众咧，Jason 咧，佢话佢有一次啊，佢个 friend 咧就系做地盘嘅咧，佢话夜晚凌晨三点见到嗰条路到长东路又系呢条路，有个夜凌晨三点啊，封路嘅，又啲冇晒巴士，又封，即条路有一边封咗啊，佢夜妈妈有个着黑色裙个女人企咗喺度，成班都见到佢，企咗喺路边噶咯。是啊，就 救命啊，真的。 哇，我发觉有时呢拍嗰晚拍，其实嗰晚我拍了几条片嘅，佢通常喺我完嘅时候就嚟嘅。有时之前我拍嗰啲片呢就无端端呢就会 out flow 少少啦，嗰啲人就话佢控埋嚟睇嘛。今次又干扰我讲嘢。我每逢就嚟完嘅时候咧，成条片好顺嘅。 即系有啲高，即系比较高感应嘅听众观众嗰啲，话俾你听系次次 out flow 嘅时候都系。 唔系啊，你睇到条片佢突然间 out flow 噶嘛？系啊，佢突然间我冇喐过嘅，佢突然间佢啊，咁你正常我系对住呢个物体呢、个 focus 喺呢嚿嘢度噶嘛？ 系。 佢突然间摄咗个嘢埋嚟，佢咪会对个焦咪对咗佢咪 out 咯？佢对唔切啊嘛。 系，但我之前未做，大概一月底嘅时候啦，咁我就睇翻之前嗰几集，即系前主持卡文仲喺度嘅时候咧，咁你嗰阵时已经同阿 Charles 去睇， 系啊，咁成日勾 啊嘛，我记得有呢一两次吉屋，又系拍吉去入吉屋噶嘛，佢又系自己揸住 stabilizer 嗰啲去拍嘅。我同你讲，我有几次系真系见到一个黑影咁样样，成日数嚟数。 有一次我哋拍个殓房嗰度，像嗰度殓房喐添。 我冇睇到，因为太多片啦，睇唔晒。 系啊。好，喂，点啊点啊？我哋接下 Danny 入嚟先。喂，点啊点啊 ？Danny。 OK， 而家讲得未啊？ 讲得啦，讲得啦。 讲。 OK， 就系咁样嘅，就即系我咧就同我嗰个朋友咧就考到牌。就冇几耐，就准备咧就即系环游香港一周咁样，顺便去香港仔食泥掹粥嘅。就咁我嗰晚咧就租咗架车，同佢两个人去，由呢个上环咁样去呢、這个即系玛丽医院嗰边落啦。但系咧即系我就行错路。就唔系行上边玛丽医院嗰条路，但系就行咗落去呢个薄扶林嗰条路去。但系我一入咗嗰条路咧，就即系行薄扶林嗰条下路咧，就即系已经知道行错咗啦。咁我就冇计啦。咁唔系继续去，再到西环尾嗰个中华义庄，就经过中华义庄。经过中华义庄咁样啊。前面中華義莊就有個做嗰啲石碑嗰啲石廠，係石廠嗰度咧，就係有一兩盞街燈嘅啫。咁我咪即係過石廠啦，一路去啦。本來我想翻轉頭嘅，但係我嗰個朋友講話，去過咗一樣可以駁翻去呢個瑪麗醫院。可以嗰条路可以去香港仔嘅咁样，咁就好啦，咁一路揸就过咗嗰两盏街灯咧，就冇几耐咧，突然间咧就好大雾喎，好似嗰啲低气压啲好大雾，咁我就开高灯行啊嘛，咁一路行，嗰啲大雾多到咧，即系反射翻。看不到前面的车头都很难看，那我开回细灯，开回细灯之后呢就慢慢走，一路走走到没多久，那个车门旁边外面就很黑的嘛，但是我车头的光都可以看到就旁边的嘛，旁边那些 嗰啲完全系嗰啲坟墓嚟嘅，嗰啲坟墓嗰啲石碑嚟嘅。咦，我话嗰啲坟墓石碑有咩理由喺嗰条路咁近嘅？我话直头啊，就喺度嘛。我就唔理啦，我就已经删两条友已经删咗窗咁样啊，已经直头睇住个路嗰个面行。咁一路行到前面咧，就好似一个即系见到一个嗰啲树林窿咁样嘅。咁我就一路慢慢行啦，唔理佢啦，咁样啊，即系都冇计啦，已经即系行咗一半咁样。咪一路行啦，一路行就入咗嗰个好似个树林嗰个黑洞，嗰、那个黑洞嗰度。 系 一路行到都冇办法。我成日望住玛丽医院嗰条上路。都望唔到，大约行咗有成四个字到啊，咁我就见到前面咧，咁我就不停咁样望住上面啊嘛，咁啊一见到上面咧就有一两盏街灯啦，咁我话啊，咁我话上面嗰条路梗系玛丽医院啊，去香港仔嗰条斜路啊嘛，咁我行冇几耐咧，咁我自己本身嗰条路咧就前面就有一盏街灯，就。 你行紧嗰条系域多利道，上马丽嗰条系善法道。 我唔知啊，因为我考车牌考呢个路试嗰阵时，我系考六。 跟住点啊？跟住 我去，跟住咪我咪顺嗰条路再上去呢个马丽苑嗰条路，然之后落翻去香港仔。香港仔咧就去咗香港仔就上泥掹竹。 哇！即系你喺善法道上咗去行翻薄扶林就落薄扶林道就落香港仔啦。 唔系，嗰条路咧就即系薄扶林道嗰条可以驳翻去呢、這个去玛丽医院嗰条路啊，嗰条大路啊。嗰条大路就可以落去香港仔嘅。 唔系嗰条咪薄扶林道咯？ 啊，我唔知系薄扶林道。 系啊。 咁我唔知啊嘛。咁我咪一路驳翻嗰条路落去香港仔咯。攞香港仔，咁去完香港仔咧，食咗泥掹粥，两条友啊揸车，跟住去呢、這个黄泥涌道，跟住去个深湾，跟住又去呢个赤柱，由赤柱啊再兜翻大潭嗰度咧就翻，点知到咗大潭督水塘嗰度咧转上斜路。 Danny， 你企定少少先，开始收得唔系好清楚。喂喂 ，OK， 系 啊你 ，OK 啊，你唔好周围喐， 系 讲啊， 继续 啊， 系，请继续。 咁样，阿张我咪喺大潭水塘嗰度转弯上去呢、這个向呢个沙坯湾嗰一度去啦。咁我一转咗弯上去沙坯湾嗰度路咧，嗰条斜路咧，咁我就开翻高灯啊嘛，开翻高灯行啊嘛。咁见到咧，有个阿伯，见到一个阿伯咧，就个背面咧，个背面就向马路嘅，个背脊向马路，但系个面咧面向对面山嘅，咁我心谂话，咦，呢个阿伯咁有型嘅，我话咁早行神运嘅咁样，我知道咧就即系呢个过年神国同埋呢个滤水厂嗰度咧，又有一几户人家就喺度住嘅，咁我话冇。话冇理由，成四点几钟有人行神运咁样咁，话咁早啊嘛，咁我架车一路过就经过阿伯，个阿伯就企喺路边，就向住马路，咁我开大灯，我好清楚见到佢着件嗰啲唐装衫，嗰啲唐装衫咧就即系佢嗰个即系。有个圆圈就即有个寿字咁样嘅， 即 系好似人哋嗰啲寿衣咁样嘅。咁我话，咁我心谂话唔通系嗰啲嘢咁样嘛。咁我咪踩咗过啦，咁过咗有大约有七个车位到啦。咁我就唔信条气话咁早就你嗰个伯咁早行系咪？咁我就到后我就即。当时咧就架车就入到后坡，一路落翻原来个位置都唔见咗阿伯啦，跟住再落些少都唔见佢。我话呢个阿伯走咗去边度？我话 嗯，那个是山嚟噶嘛，佢冇得走噶。 山嚟噶嗰条路， 系咯。 我知道咧，就即系上边嗰个湾咧，就有几户人家就喺度住嘅。 嗯， 同埋呢个大潭村嗰度咧，就即系有啲人家住。大潭村嗰啲人行神运咧，就冇理由行到上去嗰上边嘅。 嗯，哇！即系嗰次就系你又见到嗰个阿伯咁样咯。 系。咁我就见到个伯，见到个伯之后，翻转头又见唔到佢，跟住咪揸车直头出向筲箕湾嗰方面出去咯。 系， 一路出去又即系冇乜事啦，一路出到去真都冇乜事啦。 喂，咁啊，喂，多谢你、啊、，Danny， 你住边度啊？美国噶、啊？ 我系美国嘅，因为佢呢个古仔咧， 系 我以前。在香港住的时候跟我老表两个人考到车牌呢就大家高兴呢就搵住租一架车就还到香港一周咁样顺便去呢个香港仔度食嚟掹粥嘅啫。 哦，啊，我最衰我冇得做嗰啲做啲主食啊，我个中意煮嚟掹粥噶。 唔系啊，佢香港仔啲嗰啲食嚟掹粥好出名噶，嗰啲嚟掹好大条噶。 我知道大条嘅嚟掹唔好食嘅。咁大条啫，好似唔好大过只手掌，大过只手掌嘅泥妈唔好食嘅。 未食过， 系啊， 我等你搵次带我食，或者煮俾我食。 喂，咁啊，喂，多谢你话 Danny， 咁我哋去讲过啦，吓， 下一次啦，下一次啦， 系啦，好啊，好啊，好啊。 我仲有一个咧，就可以即系直头同嗰个追嗰只女灵体嘅。 好啊，好啊。 下个礼拜二再打俾我哋啊 ，Danny。 好啊，喂 ，OK， 拜拜， 好，多谢 晒，拜拜。 我哋去广告先， 转头见， 转头见。